飓风流。

谁能让我回到完美？为了你，我心里憔悴，每夜都守着泪。 下雨的夜，走在雨中的街道，雨水湿透我的衣服。 只是一条漫漫长路。又是一个下雨的夜，走在雨中的街道，雨水湿透我的衣衫，这是一条漫漫长路。什么时候再停？

夜的梦里仿佛又见你，那温柔的笑颜使我陶醉，多少的欢乐多少的甜蜜都点点滴滴温暖我心扉。多少个月光下，多少个晚风里，不再有你那温柔的笑脸。你记得我也好，你忘了我也好，为什么回忆那样美丽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梦醒的时候，我独自回味，默默地怀念，默默想你。往日的时光，真如梦远去，只留给我美丽的回忆。多少个月光下，多少个晚风里，不再有你那温柔的笑脸。你记得我也好，你忘了我也好，为什么回忆那样。